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一夜入红楼，终生梦难醒。一部《红楼梦》，多少文人竟折腰。没错，曹雪芹当初写下这部旷世之作的时候，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想到红学热在今天仍然没有褪去热度，而那些书中的疑惑也会有着众多种不同的解释。欢迎各位今天准时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一块儿聊过了《红楼梦》四大未解之谜当中的前两个，就是贾元春的判词之谜和恨无常曲之谜。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接着为您探秘另外两个不解之谜，那就是《红楼梦》书名之谜以及《红楼梦》二十首绝句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红楼梦》这部小说最开始并不是这个书名。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红楼梦》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竟然有五个书名和四个题名者。众所周知，曹雪芹最开始将书名定作《石头记》，之后还有了众多个书名，比方说《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直到最后才真正确定为《红楼梦》。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让这部小说的名字被换来换去？那这些名字究竟又是什么含义呢？据贾诩《蝎子》所记，《红楼梦》共有五个题名，最初名为《石头记》，后因空空道人更名情僧，所以将它改为了《情僧录》。不久，吴玉峰将之命名为《红楼梦》，东鲁孔梅西又给予了风月宝鉴之名，后来曹雪芹自己更名为金陵十二钗。其实曹雪芹在作品开篇蝎子当中对自己作品的总体走势已有所交代，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所悟的这十六个字带纲张目，涵盖了全书的思想，并制约着整个情节的发生、发展和归宿。这十六个字是作者特意开启的解读其天才著作的一扇天窗啊，浓缩了作者在大彻大悟之后对人生历程的哲理思辨。在历经了家族由盛转衰、大悲大喜的多次变故后，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极其深刻的体悟。为了全面深入地反映其对人生、大千世界乃至宇宙起源的沉痛思考，作者为小说设计了一个由空、色、情三个子世界建构起来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世界。 其中勾勒的全部人物、事件和整个情节都以空的世界为起点和归宿，以色的世界为基础，以情的世界为中心。据此来解说呢，在这一立体世界中，空的世界未处于最高层面。具体包括作品前五回当中描写的独具意义的三个神话，也就是五彩补天、太虚幻境以及木石前盟，并由此衍生出色和情这两个子世界。作者对这个世界琢磨最为吝啬，但是其蕴含却最为丰厚。色的世界呢，处于基础层面，对这个世界的刻画描写构成了作品的物质内容，也由此铸成了情的世界。大观园当中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的现实基础，具体包括宁荣二府家族当中的日常生活和贾府之外宏观背景下的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情的世界位处作品的中心，是作者倾力描写的第三个子世界，它寄生于色的世界，却又超越其上，是天国当中太虚幻境在人间的重现，是宝玉、黛玉等少男少女们的伊甸园。作者对这个世界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凝聚成了全书的核心，也是作品最富有艺术魅力之所在了。人生啊，源于空幻而归于空幻，由此形成了因空见色到自色悟空的大循环。而小说之所以给古今中外的读者历久不衰的巨大魅力，却是由于作者的浓墨重彩描写了人生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的这个小循环。作者在经历过一番梦幻后，作为社会人生的彻悟者，认为世界的一切，包括人生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爱恨情仇，都是空幻的，并由此参禅出了其中的玄机。人生自彼岸到彼岸，再经此岸到达彼岸的整个经历，恰如红楼一梦，一切皆指向终极的虚空，只不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解说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如果咱们由此得出梦则空、空则梦的结论，应当不会引出多大的意义。再回到这五个书名，作者对这五个书名的归属取舍以及关涉到的姓名是否有意模糊，还是到底有所顾，还是自己也难以定夺呢？这就不得而知了。脂砚斋取石头记题名的同时，评文也采用了这个题名。虽然也有使用《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题名的例子，终究是较少。《风月宝鉴》或《情僧录》则始终不曾用过。真正成为书名的，由石头记向《红楼梦》演变的转折点的，还是成高本的出现。从此，《红楼梦》作为正式的书名，便取《石头记》而代之了。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红楼梦》最开始为何取名《石头记》？最后为什么又出现了众多个书名？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提《红楼梦》绝句20首，究竟和《红楼梦》有何关系？又为我们重新审视红学之谜提供了怎样的证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雪琴之书原本定名为石头记，既然原本已有定名，何以小说一开头却开出了四种书名？除石头记外，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所谓东鲁孔梅西者改为风月宝鉴，再后来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提名金陵十二钗，四种书名偏偏没有提到红楼梦。《红楼梦》这个名称直到 全书的第五回才得以出现，但是它本是曲名，太虚幻境的仙女们演唱的十二支歌曲的总名，并不是书名。曹雪芹给自己的毕生力作弄出这样多的名称，影影绰绰，到底为了什么？如果理解为仅仅是文人的脚快，未免有些太简单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曹雪芹也觉得很难用几个字概括整个的一本书，多提几个书名则分别代表了他心目当中的这本巨著的内涵，而这些名称当中属于正面的有《石头记》当中的石头是指明了石头，《情僧录》当中的情僧及贾宝玉，以及《金陵十二钗》当中的十二钗乃是主角，而属于隐喻性的反话是风月宝剑，表明此书只在明面上大写风月，实际上却不是，这就要请读者明鉴了。至于《红楼梦》十二曲，则暗示了众儿女乃至贾家的命运，涵括较广。他后来居上成为了通行本普遍使用的书名，看来也并非是偶然。《红楼梦》这个书名大行其道以后，红楼的含义到底为何，又成了一个问题。周汝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曾在大学教授英文，他认为现在的两种英文译名，一个是《红色小楼之梦》，另外一个是《红色豪门大宅之梦》，其实这些都并不确切。周汝昌先生解释，《红楼》一词源于唐诗，可以追溯到韦庄的《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红楼在古代专指富家女儿的金闺绣阁，西方语文没有相对应的词语，那这样说来，《红楼梦》书名转译也不易，要求全书的翻译做到信达雅，显然是更是难上加难。这也不能怪那些翻译家，只能说是《红楼梦》内涵太独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以致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们继续探秘《红楼梦》未解之谜。我是主持人韩涛。红学四大不解之谜当中最后一个谜，就是《红楼梦》二十首绝句之谜。可能有人会问，这二十首绝句究竟是什么呢？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清代人名义的诗集《绿烟锁窗集》当中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是现存最早的题红诗，历来为红学家们所重视。名义姓富察氏，字我斋，满洲镶黄旗人，生卒年代不详，据吴恩玉考证，大概生于乾隆五年左右。他是傅恒之兄傅清的儿子，傅恒一家在乾隆时出将入相，宣赫一时啊。而名义本人则终身担任上寺院侍卫一职。红学家们对名义及其诗集做过很多的研究，我们也试图从研究《红楼梦》一书的成书过程的角度，将名义的诗与《红楼梦》的文本内容进行对照，从而做出较为详细的考试。也有学者提出来，认为名义当时见到并据以题诗的《红楼梦》，既不是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的《红楼梦》，也不是80回本《石头记》，而是一个比现存80回本《石头记》更早，情节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本子。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名义的题《红楼梦》20首中，有多首诗和今本《红楼梦》以及《石头记》所对应的情节不符合。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所以对名义的这20首绝句所有内容本身进行细致的考试，可以约略得见《红楼梦》一书的早期原貌，对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以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来探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首先就要判断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吴恩玉先生认为，这组诗写于乾隆23-4年，也就是1758年到1759年之间。冯其庸先生则在吴恩玉先生的基础上，认为这20首诗的作年还应该提前。现在大部分学者都采纳了吴恩玉先生的意见，即认为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20首》的写作时间在乾隆23年，也就是1758年左右，而且明义与曹雪芹可能有过直接的交往。明义的题《红楼梦绝句20首》前有一小序，颇为红学界所重视。这篇小序是怎么写的呢？我们先来听听看。曹子雪芹初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知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习其书未传，是显之者，于见其抄本焉。这个小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明确指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任何否认曹雪芹的著作权者都不应回避这个材料。其次，序言当中还指出了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明义的这一组诗的题目是《题红楼梦》，小序当中又有曹子雪芹初所撰《红楼梦》一部的话，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义当时所见的本子名叫《红楼梦》，而不是《石头记》，但显然又不是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的《红楼梦》，因为据红学家的考证，明义这组诗作于乾隆25年到乾隆40年间，也就是说，当时明义见到的不可能是现在120回本的《红楼梦》。贾诩本的《石头记》第一回有“置脂砚斋，贾诩超越再平”，仍用《石头记》的话，在繁例当中也有《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的话。可知呢，在乾隆贾诩年，也就是1754年之前，有一段时期，书名并不叫《石头记》，就叫做《红楼梦》。庚辰本21回也有一段回前批写道，这个批语是批在名为《石头记》本子上的，诗中也提到了脂砚先生，说明题诗的时间是在脂砚斋将书名改为《石头记》之后，但仍然说有客题《红楼梦》，而不说有客题《石头记》，可见在脂砚斋将书名改为《石头记》之前，有相当长时间使用的是《红楼梦》这个书名，以至于改名后，曹雪芹周围的人仍然习惯地称之他的原名就叫做《红楼梦》。所以，明义所见到的《红楼梦》应当是1754年之前的一个本子。当然，明义本人读到这个本子很可能是在1754年之后，因为他见到的只是抄本。对于这个序言的理解，红学界的分歧其实不大，但是学者们在具体解释这20首诗歌时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那么咱们就来听听其中几首绝句究竟是怎样叙述的，而这些绝句究竟涵盖了什么样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几位红学家的见解。 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红楼梦》最开始为何取名《石头记》？最后为什么又出现了众多个书名？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题《红楼梦》绝句20首究竟和《红楼梦》有何关系？又为我们重新审视红学之谜提供了怎样的证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题《红楼梦》绝句20首第11首是这样说的：可奈金蚕玉正愁，泪痕无尽笑何由，忽然妙想传奇语，博得多情一转眸。吴世昌、周汝昌等认为指的是金本第35回 玉串送莲叶羹，宝玉婉转劝他之事，蔡义江认为是指第43回宝玉祭奠金串，贝明插科打诨之事，朱淡文则认为指的是第28回黛玉葬花之事，马瑞芳基本同意朱淡文的意见。理解这首诗歌的关键在于第一句，可奈金蚕玉正愁，吴世昌和周汝昌认为金蚕指金串投井而死，玉正愁指玉串伤心并迁怒于宝玉，蔡义江认为金蚕指金串之死，玉正愁指宝玉的忧愁，朱淡文则认为金蚕指暮春百花凋零，玉正愁为黛玉感花伤己而吟的葬花词。金蚕在中国古代诗词当中一般指的是深秋，这首诗可能指第45回黛玉风雨夕闷至风雨词，这里头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林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金蚕指深秋的阴雨天气，玉正愁指黛玉忧愁，泪痕无尽笑何由指黛玉正伤心，见宝玉来看望他就很高兴地打趣宝玉是渔翁，忽然妙想传奇语指黛玉自称为渔婆。提《红楼梦》绝句20首第18首写黛玉病死婚事不遂，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80回以后的内容，吴世昌就认为是写80回以后黛玉重病垂危的情形，周林生认为明义见到了80回后黛玉归天的稿子，朱淡文推测宝玉宝钗成婚在黛玉病逝之前，黛玉之死在贾府抄没之前，并不是现在的120回本的情况。其实《红楼梦》究竟是不是一部未完之作，也是红学界当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高鹗续写《红楼梦》应该是在曹雪芹80回之后的残稿基础之上，而并非是凭借着自己的心血来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高鹗续写的后40回有很多情节都与前80回曹雪芹埋下的伏笔有出入，应当是没有残稿的。从前20首绝句当中所看，曹雪芹应该是写完了整部《红楼梦》的，或者说至少是写完了林黛玉过世的部分，因为从诗歌的内容来看，明义似乎见到了黛玉之死的情景，所以才产生了返魂香续红丝一类的想法。提《红楼梦》绝句20首第19首是莫问金音与玉园，聚如春梦散如烟，时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诗写完时重新回到了青埂峰，吴世昌、朱淡文、马瑞芳认为明义见到了《红楼梦》的最后结局，周林生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金本《红楼梦》的第一回，蔡义江认为可能明义所读到的抄本也只限于80回，但结局他已经是知道的了。题《红楼梦》绝句20首第20首写道，转玉吹金莫几春，王孙受损古林群，青娥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时际轮。吴世昌、朱淡文、马瑞芳、蔡义江认为这是写宝玉后来的结局，他生活贫困，美人飘散。周林生认为可能是题赠曹雪芹的，周汝昌认为不祥是写小说当中的人物宝玉，亦写小说作者曹雪芹。对于其中的青娥红粉一词，蔡义江和马瑞芳认为主要是指黛玉，朱淡文认为是指宝钗，吴世昌认为青娥指黛玉，红粉指宝钗，与第19首共同完成了对《红楼梦》开头的两个神话故事，石头下凡历劫和神瑛侍者降诸仙草故事的照应。其实这几首诗应当说是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结局的一个暗示，同时也为曹雪芹写完了旷世之作《红楼梦》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但是明义所见到的《红楼梦》与金本《红楼梦》在细节方面可能存在着某些差异，而且